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2集。 哎呀，真香！你下面给我。 话没说完，又觉得有点不对。有了之前的事儿，这会儿说什么都觉得尴尬的不行。沉默着把碗放在了桌上，又拖了两张椅子过来，坐下埋头吃了一口面。秋意没接他那句的茬，把椅子放到他身边，挨着他坐下了。 咱俩来合照吧，还没有在一块的照片呢。 行，怎么拍？ 不知道。 要不端着面？ 好，够傻逼。 来，笑一个。 哎，这张没拍到热气儿，再来。哎，你脑袋往中间靠。哎，对，哎，笑。为什么咱俩笑得跟哪玩家似的？哎，对，就这么笑。秋意，我特别喜欢看你这么笑。 拍不拍呀？面都坨了。 哎，拍。笑。 折腾了好几张，看着都挺傻的。不过边南还挺满意，反正就自己看。欣赏了半天，又把照片传给秋意之后，他才放下手机开始吃面。 我跟你说啊，你下班回来的时候买点面包，再买点红肠什么的，早上切了一夹就能当早点了，晚上自己煮个面就行。 你不过来给我做饭啊？ 我有时间才能来啊，这阵忙，我爸住院，我还得送饭。 叔叔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 嗨，反正一直这样，肺一直是不好，现在就怕别的地方也有问题，全面检查完了才能知道。我过两天要上船了。 什么？上船？这么快？要多久啊？ 不会太久的，两三天就回了。我就是想让你有空的时候。 我明白，我有空，我去给你爸送饭。我靠，一走两三天啊，两三天见不着你。 两三天也没什么吧，咱俩不经常好几天才见一次面吗？ 那能一样吗？感觉上就不同啊。平时你在家里，不在家就在饭店，我实在要想见你，过去就能见着了。上了船就只能干想着。别笑得这么镇定，本来就觉得你谈个恋爱也不动声色的挺烦人的。 其实吧，我一想到要上船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你，现在就是。 边南埋头把面条吃完了，本来就只有他的话他肯定懒得洗碗，但就冲秋意这句话，他进厨房把碗筷和煮面的锅都放到了洗碗池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之前的洗洁精洗衣服用完了，现在又不能拿洗衣粉来洗碗，于是他把厨房几个柜子都打开翻了一遍，发现在最下面的柜门里居然放着四瓶洗洁精。 哎，这是要正经过日子的架势啊，居然又这么扔着不住了。 所以说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啊，你别多嘴问就行，也没熟到那份上。 挺熟的了，杨旭他都看出咱俩那什么了。 啊， 就看出咱俩好着呢。 我们是挺明显的。 他就说挺明显的。我大概是在好无聊放松了点就明显了。不过他好像没怎么意外，也没说什么。这么想想，他跟石江还真有点儿。算了，不八卦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 你在我家也挺放松的吧？ 是啊。你家气氛多好，我肯定放。 没准我爸也看出来了呢。 啊！ 秋意笑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走进了客厅。边南在原地愣了半天，才慢吞吞地把碗筷收拾好了，靠在厨房墙边，愣了半天。经历了之前在家里的事以后，现在的这个猜测 让他心里一阵阵发慌。以前大大咧咧的，只觉得说了就说了，知道就知道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扛不下的。可现在却完全不再是当初的想法，特别如果是身体一直不好的邱爸爸。愣了能有好几分钟，他才走出了厨房。客厅里没有人，他顿时又有点心慌。 秋叶， 楼上呢？ 你跑楼上干嘛呢？ 就看看几个屋里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没。这儿有个加湿器啊，应该可以用。 秋叶，我有点儿……你爸要知道了怎么办啊？ 早晚会知道，我会处理。 不是处理不处理的问题，我是担心他身体。 没事儿，这都没影的事儿呢，别瞎想。 你不说我不爱想事儿吗？现在又让我别想。 是让你别瞎想。你要想不出解决办法就别想了，想多了还拐弯，自己折腾自己。我得回去了，今天二宝给我爸送了饭。 我靠，我以为你今天在医院帮你爸订饭了呢。 让他送吧，也不是小小孩了，送个饭也不难。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不也得…… 你不在家的时候有我呀，干嘛让一个小孩这么辛苦啊。行了，你赶紧先回去吧。哎，不，你先给二宝打个电话问问。 到家再问。 那我打。 大虎子。 二宝乖，你在家吗？ 嗯，我给爸爸送饭了，在医院待了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坐公交回来的，这趟车8:30就停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 真能干。饭是做的还是买的？ 哥哥早上做好的，我热了拿去就行。 你哥过两天要上船回不了家，你等我过去一块送饭，知道吗？ 我自己也能送啊。 我不放心。 那你有时间就来吧。哎，这样怎么教育得好小孩子啊？ 嘿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这小老头的语气是跟你哥学的吗？ 我现在长大很多了。 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再过两年我得叫你哥了。 跟秋叶聊了几句，挂掉电话。边南看到秋叶已经穿好了外套，正站在客厅里。他突然有种强烈的舍不得的感觉，跑过去搂着秋叶。在他脖子上脸上狠狠蹭了几下。 靠，我这相思病简直没法治了，看来只有等以后咱俩住一块了才能痊愈。 别太那什么了，给我勾起来了还走不走？哎，我问你。 嗯，问。 你是接受不了这事儿，还是接受不了在下边啊？ 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这个。 那不问，我走了，明天给你电话。 是到家给我电话。 行，到家给你电话。 把秋意送进电梯，看着数字蹦到一楼，边南才转身回了屋里。时间对于他来说还有些早，不过他还是洗漱完了回到卧室。刚躺下，脑海里就浮想翩翩。浴室里秋意贴在他身后时的喘息，都仿佛还能听到。边南一想到这儿，就一阵发热，但紧接着的，就是不情愿。 你是接受不了这事儿，还是接受不了在下边？ 靠！ 边南翻了个身，趴到床上。他觉得自己一直就纠结在这个做的过程上。秋意要不问，他压根就没想过具体的，比如这个是在上边还是下边，居然还有这么个问题存在。 算了，不想这个。秋意居然就要去实习了，怎么这么快？ 以后要两天三天才能见一次面了。啊！到家了。 哦，你睡了？ 啊，不睡还能干嘛？这儿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说我要不要去买个笔记本？杨旭这儿应该拉了网线的。 我这儿有一个，我现在也不用了，明天你拿过去吧。 你还有笔记本呢？ 啊，以前给人补课的时候装样子用的。 那我明天过去拿。哎，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先删了？ 比如 什么果照、小毛片什么的。 我的果照你不要啊？小毛片你不看啊？ 你看啊。 嘿，你猜。 有病啊，猜这个。你还说不说？ 我什么也不删，明天你拿去了慢慢看吧。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，有晚班的学员打球，边南得替顾伟盯着。就这点时间去邱一家还要吃饭，边南下了班就骑着车往邱一家一通猛蹬。就为了骑这个车，边南买了一套厚围巾、手套还加帽子，再五个大口罩。每次顶着车飞驰在慢车道里的时候，他都有种生活真艰辛的感受。不过这车还挺好骑，被他掰断了车撑子以后，邱毅修过车，顺便把链条、脚灯什么的都弄了，现在骑着嗖嗖的。在还没被冻透之前，边南搜到了邱毅家。邱燕已经裹成了个球在院子里站着，大概是准备去医院给邱爸爸送饭。盯着蒙头蒙脸的边南看了半天，邱燕才喊了一声： 虎子， 我戴着口罩呢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 脸啊， 没别的啦，比如我的身材，我的身姿。 脸啊。 好吧。 边南在秋燕脸上捏了捏，进了厨房。秋玉正把饭菜往保温盒里放。 笔记本在我屋桌上放着，你拿上吧。你晚上要去展飞是吗？ 啊，有学员过来，我一会儿跟你去送饭。 时间来不及，光过去就得40分钟了，这会儿还堵车，你还没吃饭。 那我拿了笔记本就回去？这一通折腾就跟你待5分钟啊。 待20分钟吧。锅里有炒饭，要不你吃了再过去吧，省得再找地儿吃饭了。 好。 边南盛了炒饭，本来想慢慢吃，多磨蹭点时间。但一想秋毅这么陪着他，那边秋爸爸还在医院里饿着，他只能埋头飞快地把一盘炒饭给扒拉着塞完了。 行了，你去医院吧，你爸估计得1个小时以后才有饭吃了。 他这两天老说吃不下东西，说不吃也行啊。 检查结果什么时候出来？ 明天，我上午去拿。 拿了给我打个电话吧，我想知道。 好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